哎，翻嚟呢个投机全方位，有冇大卫喺度？仲有呢个的神啦，细威今日有把女声，哎 ，say 个 hi 先啦， 系啊，你好啊，我系小雨啊。 哦，小雨啊，我都唔知道你叫小雨添。OK， 咁啊开波啦。OK， 咁啊，的神继续你嗰个精华所在嘅第二集啦。咁啊，好似好惆怅喎，你系嘛？ 好惆怅。 点解啊？ 而家多咗个小雨出嚟，其实我都就嚟变大雨啦。而家。 继续啦，讲讲嘢啦，系。 暴汗如淋啊！而家。 嗯。点解呢？ 唉，真系顶唔顺。算啦，我哋讲翻啲正经啲嘢嘅先。 唔系啊，好正经噶啦，已经系。 而家我哋讲翻嗰个股市啊，香港嗰个股市，香港嗰个股市咧就系、是由上次我哋讲200之后咧，咁升咗上嚟之升打穿咗200之后都未曾试过跌过落去啊。咁之后我都未喺Facebook 嗰度咧就系、是、出过任何嘅 message 嘅。咁早排咧我就话咧系，如果你要标盘嘅话咧。你就可以睇住228或者是234啦，呢两个位。 嗯。 因为呢两个位系其实是一个关口位。咁点解而家嗰个市呢系会升上去，咁同我早前四五月嗰阵时讲呢都系话，其实五月呢都一直喺度讲国家队有买盘啊，咁已经系唔止一次嘅，讲咗好多次。咁所以而家目前为止呢利健呢升得咁犀利，其实最主要都系国家队嘅因素啊！咁仲有咩因素呢？就系话地产股其实嗰个升势其实都唔弱嘅，即系例如你见到长实都已经系破顶噶啦，破顶再破顶。 系， 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占嗰个恒指嗰个百分比其实唔系好重嘅啫，而最重嗰部分咧，你见到汇丰咧，其实都唔系话升得好有力，佢都只不过系补个裂口嘅啫，佢都唔系话升得好夸张。咁另外就系呢、這个。内银就比较升得劲啲啦。 嗯， 点解内银升得劲咧？最主要就系收息。咁点解要收息咧？咁我哋都讲咗好多次，由四月开始叫大家就系话，如果你谂唔到任何安全嘅 position 嘅话，咁你直接系去搏去收息咁仲好啦。咁其实而家都系 bingo 咗啦。咁我都要理身嘅。其实我系我自己都有，我自己都唔好话有啦，自己都冇啦，我自己都冇啦。其实我都好想做，因为我自己去搏嗰个低价搏唔到冇计。其实我想再搏佢低啲，因为我睇咧，因为上次五月结算嗰时咧，我都系估218噶嘛。 啊 真系点知咧，佢就行咗个两转咧，就唔行第三转。咁啊218冇啦，咁我自己个计划都泡汤。系啊，其实我知道系好安全，系啊，我自己都好清楚，但我自己都冇做到，但我就建议咗人哋去做，真系好搞笑。 是不是建议了小雨去做呢？ 我没有啊。 没错，小雨入来的当然是这个女性角度就问一些财经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分别的。 他方都不信我啊，小雨。 是这样，这样。 我今次跟你同一阵线的，不过有个比较有个发光体呢，在我们的群组里买了一只红，所以我们今个月都不知道怎样。其实怎么看呢，迪神即系你相唔相信牛熊会影响个大市个即系上望啊？ 我就唔觉得牛熊系可以影响到大市嘅，但系如果某一啲位咧，你可以见到牛熊咧系可以用嚟对冲啊嘛。咁所以相对嚟讲就系某一些即系某一啲嘅位咧，你见到系重货比较劲嘅咧，点解打唔穿咧？就系咁解，就是因为佢系用佢买咗个位，然之后去对冲。但系有阵时你可以系计到一啲位咧，系好难会去到嗰个位嘅。咁所以你去到咁，如果佢喺大仓就系某一个位，即系例如而家嘅236啦。咁你明知嗰个236系一个关口位嘅，咁佢而家就重货喺嗰一边。咁如果你再推上去嗰一下，咁你都未必系好有力咁样去打穿佢，咁变上236咪好安全咯。 啊、 因为佢仲会每一个对冲行动嘅时候，你都要计噶，你都要计数噶。咁而家你见到嗰个 option 咧，其实佢而家系做紧23000，而23000嗰个系点样去做咧？就系佢系即系 hold 住23000啦。咁无论你系上定落咧，只要你嘅结算咧系过咗嗰个23000咧，其实都系当赢。 我都暂时都摸不着头咯，六月啊，暂时希望都系佢大波幅少少先啦，因为佢而家杀到咁高位，上个月都系即系估唔到咁高结，咁但系话你话再上，咁又睇唔到个动力喺边度，因为好似的神头先话斋，而家真系到啲地产股， 嗰筆即係可以出一個即係推上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推到呢個水位，個恆指去到呢個水平，咁再推，真係睇唔到個動力喺邊度。但係你話係咪跌落去呢？即係其實而家可能係成個市都係等緊一個 event driven 嘅嘢囉。 其實恆指係有一個出價位嘅。 係啦。 嗰個出價位就係話佢係穿咗232上次嗰個頂嘅，但係期指呢佢係穿唔到上次嗰個頂，因為上次期指呢就係講返就係上次嗰個 AO 盤㗎嘛。那個15分鐘的 AO 盤是去到234嘛，但今次來講呢是還未穿過，那個出價位就在這裡。 不過因為有息差因素嘛，你現貨高水 就因為有個息差因素在這裡，所以你就是很難打穿咯。因為如果你要打穿的話，那你恆指有機會你真的殺到236的紅，但是你一個234你都未必可以去到，你可能嗨嗨點一點跟住之後又回回來。 同埋个现象就係话你无论你内人股点样升都好啦，就个 A 股嘅金融股都係冇反应。咁会唔会即係有两个阵营呢 ?H 股同 A 股嗰、那个佢哋之间嗰个微妙关系就话，即係如果我个人睇就係唔同嘅人嚟揸緊庄㗎嘛。咁有啲係想拱上去，有啲係想怼佢囉，即係有啲係唔想啦咁样可能咁讲。咁可能有啲係角力緊囉，咁睇下最尾就係点样将个点样分胜负囉。或者仲有即係六月都好多仲有好多意識㗎嘛。咁仲有美國意識呀咁樣。咁 我係啦，你講你講你講。 係啦，即係我覺得又即係個波幅呀同埋所有嘢都冇咁細囉，但係呢排就出奇地所有嘢都等可以等緊一啲嘢。咁大家等完咁應該都會行呀，期指都11萬張呀而家。 係呀。即係呢兩日即係嗱個市叫跌啦，啲賭股呀七八輪流即係一齊諗囉。但係啲內銀都即跌都相對硬淨，內銀內險咧呢啲同埋油股咯。 但係咁 其實你睇翻國指 近排嘅內銀咧，其實你可以睇到一點嘅，就係、是、你見到係建行咧，其實係弱過工行。呢一點咧，其實有少少啟示性。 即係 嗰個啟示性就係話，因為嗰個工行咧係準備就係派息噶嘛，咁你就要係你一定要係。推高呢個工行，然之後係做咗一個防守力先。你起碼你唔可以係你嗰個市係，如果你急速下跌嘅話，你未必你可以控制得到。咁所以你一定係磨住咗個市，然之後話你起碼係嗰個信心會話係即係好踴躍咁樣去沽。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嗰個盤咧就係、二萬一樓下嘅盤其實已經係食糊噶。咁而家就到呢個二萬二樓下嘅盤啦。而家其實佢哋都做緊二萬二樓下嘅盤嚟嘅，咁而家角力位咧就係二萬一千六百點同埋24000啦，咁就係呢兩邊啊，一個就係22216，一個就係24000，咁就兩邊佢哋就喺度計數啊，睇下邊個係可以賺得多啲，就咁、是。咁所以如果你話嗰個市真係向下去打落去嘅話，咁我自己覺得嗰、那個可能性就係有一個因素啦，那個因素就係話你跌咗落去。我唔相信你會打得穿216啦，但如果你去到22000或者218嘅時候，咁呢個都係我計嘅一個目標位。如果你再推返上去嗰一下，咁就變相你就可以做埋建行嗰個收息喎。係喎，係財息兼收喎，直情係。係啊。 即係你今個月會行一個。 有機會行一個 V 型彈。如果佢真係可以做到財息兼收嘅話，就有機會行 V 型彈。咁所以就變相就係你去到建行收息後面呢就機會好危險㗎啦，因為你已經係冇乜因素呢可以導致嗰個大市呢可以咁相對硬淨。 有冇機先上236再落返去跟住月尾再抽返上呢？ 其實唔係有冇機，即係我睇下有冇有因囉，因為而家其實點解上個月即係我自己都喺度睇返，就係話點解佢可以咁嘅成交又可以推到咁高呢，就係、是、話即係的神我啱啱啲貨係 lock 死咗㗎嘛，即係好似上個月月尾先中移動，咁你又先取證，咁好多貨你根本啲人就即係博個收個息啦，咁揸住佢唔去，同埋個市又冇乜即係外圍冇乜特別咩問題嘅，咁你夾住上就其實好輕鬆就上到去。咁但係如果你話除息之後嘅，因為我哋成日講緊嗰個滬港通你 H 股差價嗰個問題，咁其實而家你H 股其實係好貴嘅，相對嚟講，即係你越近嗰條死線，你又覺得佢越貴咯。咁可能大家又等緊，真係等緊個息嘅。如果派完個息之後， 又越嚟越近嗰、那個，即係佢哋話十月會推行啦。咁、那個息差嗰個因素就變，或者個 H 股個差價就變咗一個好大嘅因素㗎啦。就相對咗， 其實九月同十月推行咧，另外有一點就係話你嗰個美國咧，就喺呢個時候就終止 QE。係 啦， 其實我唔知佢係咪想係話博嗰啲錢入去啊，但我覺得呢一招係未必可以咬得正。 哦，都唔係嘅，都有得咬得正嘅，所以就諗緊下半年會唔會個市都仲落心啲咧？咁你要入去，你平啲咪入去咯。即系如果到时你要我入去，咁咪平啲咯。即系翻去嘅时候， 不过相对嚟讲 ，A 股其实选择系多啲。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去到呢个水位，即系 H 股嗰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个诱因喺边度咧，又睇唔到。唯独是如果你再炒，即系咁样硬上去嘅时候，如果 A 股唔跟嘅时候，即系除非就 A 股追得翻上嚟咯，好大嗰个套戥压力噶啦，啲人虽然系唔同嘅，但系 而家个势咪就系做到国指好硬净，但系。个 A 股又系喺2000度， 即系 浪下浪下。 对上嗰日咪话嗰个降呢个存款准备金啊，即系有啲寒噶啦。 定向存 啦，但系问题上 A 股个金融股都系跌嘅，即系所以就 系 嗰个分别就系、是。 今日 第一支又抽翻上嚟，所以你唔知佢嗰个角力喺边度咯，我觉得。即系就算你今日你都系即系争紧个差价都几大嘅一成。即系越近嗰件事啊，大家即系越近嗰日子啊，大家越睇嗰个因素咯，我觉得 系啊， 系啊， 同埋月中咧有个即系中国有个四中全会啦，其实你哋点样睇咧？即系会唔会好翻？好似十一月嗰阵时候就系个市托住唔跌，等开会，跟住又散啲消息出嚟话啊冇料到，跟住拍咗嚟，跟住之后先出啲文件又爆升咁样咧？其实会唔会即系似翻嗰阵时候？因为其实睇翻。而家個市浪住緊高位，其實都似翻嗰陣時十月、十一月嗰陣時個勢頭咁樣。 呢、這個就要呢件事就差唔多去到八月份啦。咁你七月都未過，而家就喺度諗呢件事就比較早啲啦。 係，因為已經其實出面都好多人講緊，即係呢樣嘢，即係大家都喺度猜測緊係咪因為即係四中全會可能嚟緊，即係阿爺有好多嘅政策，所以令到即係國指咁強，即係嗰啲所謂嘅春光鴨啦，唔俾個市跌咧咁。 那個阿爺升唔升咧？那個因素就主要就係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你一定要搞好人民係踴躍投資先。第二點咧就有一個利益集團咧，就唔該你一定要收緊啲，你冇太過放寬佢哋，太過猖狂。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大陸咧都 keep 住咧都係炒呢啲半日線啊、即日線嗰啲咧，都冇乜意思，都冇乜投資性。所以你就算你出咩任何嘅政策都冇用嘅。都是废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投资性的话，你连即是例如如果你是香港港交所即是上市的那些股份，香港人都不去买的，喂，那你恒指你炒极都有限啦，投行都没得吃啦，是不是、 嗯、 你不要还说 IPO 上市的，真是上条毛的，真 的。啱啊，同意。因为其实现在就说那个十月的沪港通呢，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是就是话做緊呢个形象去同呢个国际嘅接轨。咁即係话就算係而家个个都话 A 股嘅估值平啊，息率高啊咁样。咁但係如果你玩到个黑幕咁样嘅时候，即係你送俾我都唔入嚟啦。即係你即係好似即係人哋觉得你好似放牛芝士喺个老鼠夹度嘅，行埋嚟俾你夹嘅，咁我不如我唔行入嚟啦。即係大家睇到个牛芝士喺度，但係我点解入去呢？即係如果你入面都唔搞好，你话好似嗰啲而家嗰啲銀行嗰個取態就係點解可以咁粗狂咁借錢出去，就係因為佢預咗佢爆嘅時候有阿爺睇啊嘛。咁但係你外資係唔會 buy 你呢樣嘢噶嘛？你如果你一鋪唔睇咧，即係所以你入面有好多改革，人哋先會再會去認為你有得投資咯，係咯。同埋你入面內部即係營造嘅氣氛都好緊要。 即係整體嚟講，就係點解嗰個上證指數係升幾都升唔到，就係咁嘅原因。其实好重要嘅呢个因素，你无论系你一个唔同嘅投资者，大型嘅投资者，你入市嘅都好，其实都无补于事，因为佢哋投资嗰方面系仲更加醒目噶嘛，佢哋相对更加稳阵啦，同埋咁大型嘅资金，你唔会话真系 hold 得好长线，即系以我嘅见解就系咁，咁所以就系话，即系你话四中全会是不是一个因素是会令到个市而家咁硬呢？我觉得是言之尚早咯。因为你七月都未完，你要等到个建行你真的派完息之后，你睇下个市是不是真的冧。 如果是冧的话，那四中全会冇都冇乜用啦，就可以系话一个反弹嘅藉口咯，但唔可以话一个推高嘅藉口，就系咁嘅意思。所以未来即系一个部署就要点样去做咧？而家就见到工行就嚟派息啊，建行亦都就嚟派息啊。如果真系先低后高嘅话，咁即系变相你要去到嗰个投行，即系要去到建行派息之后，先有机会系有一个好大嘅回吐压力。咁而家我哋就见到嗰啲盘啦。即系呢个思路已经有咗啦，咁我哋而家就睇嗰个盘，个盘路系点样？个盘路就系话24就一个中国嘅位置嚟嘅，咁216咧就下面一个防线，咁相对嚟讲咧，嗰个恒指其实都有一个斜线俾咗你噶啦，咁嗰个斜线就系、是、你用一个八年图或者三年图咁样去睇嘅话咧，你可以画到其实同216差唔多。咁另一个盘咧就系24000啦，点解系24000咧？因为上次嗰个顶咧就242嚟嘅，咁如果你唔升穿242嘅话咧，咁你今年同埋下年你就好危啊！点样下年危咧？就因为今年嘅成分股咧都跑输大市啊！咁所以你就要相对去思考呢个问题啊！即系你话你啲货，你唔好话系hold 到下年啦，你 hold 唔 hold 到去到今年嘅十月份或者十一月咧，其实都应该要思考呢个问题啦。咁尤其是而家你嗰个内银推得咁犀利嘅情况下。咁你一个国指都系上唔到106咯，你而家仲系102徘徊咯。咁你话嗰个市系咪真系好好咧？我又唔见得真系非常之好咯。 嗯， 佢只不过系轮流换住唔同嘅成分股喺度托住个市，唔代表佢而家喺度推高个市。呢个就一定要搞清楚。 明白。 同埋恒指其实系未破，即系恒指系已经系过咗个232，但系咧期货咧佢仲未破个234。所以咧，恒指其实唔系话真系好硬净嘅啫。如果恒指真系好硬净嘅话，咁期货一早已经系过咗234啦。咁恒指都唔系就系233或234呢啲位置啦，一早已经穿咗236啦。 系， 所以佢哋有几硬咧，我就睇唔出。 啱啊，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今年都系好有危机四伏嘅。如果你真系立佢睇得唔同，因为你好多股其实。即系地产股要升，又睇唔到佢嚟紧佢可以嗰个销售会有几好 啊！ 即系有好多地方，譬如大陆嗰啲地产股都出到讲到明啊，嗌缺水嗌救命。咁即系话嚟紧佢要点样升咧？即系嗰、那个即系个行，即系你点要支撑到噶嘛？ 系啊！ 咁你又睇唔到，咁你话腾讯啦，去到呢啲位置又拆细咗啦。咁其实某程度上佢可做嘅已经做咗㗎啦。咁啊赌业股上年升得最癫嘅赌业股。咁今年就好明显就係已经係率先跑输大市㗎啦。咁你如果再推其实真係有咩可以用呢，又真係係靠内银股囉。咁但内银股你啊除咗睇到佢未来会可能多咗坏账之外，你又睇唔到佢增长个亮点喺边度，因为佢而家嚟緊佢发优先股啦。咁其实某程度上係摊薄咗佢嘅盈利㗎嘛。即係對於普通股嘅盈利，咁所以其實暫時真係睇唔到咯。 嗯， 但係相對咧，即係如果再講大圍少少嘅話咧，其實你可以睇埋係即係歐洲嗰方面。 嚇！ 即係你見到喺歐債咧，喺近呢兩年咧，同埋尤其是喺今年咧，佢哋嗰個債息咧，其實係壓得好犀利。 嗯。 咁所以就係佢哋即係有意識地去避險。 嗯。 係呀。同埋如果美金如果係經過今次嗰個歐洲議息推上去，再過埋月中嘅 FOMC 再推上去嘅時候，就變咗其實全球嗰個市況都好危嘅。 嗯。 一嚟就係、是泰國又同埋印度啦，都喺度不斷咁推上個市啦。但係問題，佢哋係都有唔同嘅政治動盪喎。喺呢個背景之下，仍然都可以推高個市況。咁你再見到啦，美國仍然都係推高市況啦。咁而家最近嗰個日經咧，又推上去15000之上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即係你喺香港周邊嘅地區咧，佢都係不斷咁去推高嘅市況，但係 但系冇一个真正可以 support 到佢自己嘅一个因素咯。 嗯， 所以系好人为式咁样去推高咯。 就可能 系啊， 系啦， 尤其是你嗰个日元咯，你嗰个 yen 又话系要停 QE 喎，咁点知又碌咗落嚟噶？咁其实已经系助长紧美元噶啦，好老实讲。 系， 但我冇谂过，即系我自己嗰个指标就系话，我自己个指标就喺度讲紧，有机会系。有机会行两转啦，有机会行两转，然之后再冲上去啊！即系未必系话咁快，即系唔会升得咁犀利啊！佢唔系话唔会升得咁犀利，应该系唔会升得咁快添。因为嗰阵时我哋真系谂咧，如果你十月份咧，你系停咗 QE 嘅话咧，咁后面你再升咧，就有机会去到美金嘅88蚊嘅。但我就冇谂过咧，就系话你会可以系冲得咁快咧，即系例如系第三季你已经去上到84咧，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应该冇可能咁快嘅。但而家嗰個市況就話俾我聽，其實係有機會真係咁快的。如果美金真係行得咁快嘅時候，咁你其他唔同嘅新興市場嘅股市，或者係資金流量少嘅股市，咁就開始有啲危機㗎啦。 係， 因為你嗰個債息都已經係咁推落嚟，有意識地去避險去做呢樣嘢，尤其是嗰個金。那個金其實都好硬淨喎，你唔好話佢最近碌咗100點，最近碌咗50點落嚟。咁其實佢都係好硬，佢未試過穿1200點喎。即係各方面嘅因素，你都要綜合咗之後，你要見到其實嗰啲錢唔係話真係好主動去投機性，好主動嘅投資性喎，係好主動嘅投機性嚟嘅，即係咁樣咯。如果你係好主導嘅投機性嘅話，咁你所有嘅資金就趴咗去一個避或者係一個防守嘅形態嘅時候，咁你個股市就好危嘅咯，係咁嘅意思。 如果咁今個禮拜嗰個部署應該點樣呢？ 今個禮拜嘅部署呢就相對地微妙啦，其實我覺得係可以直接做兩邊嘅，尤其是你而家磨咗咁耐嘅，仍然都係23000附近，咁你直接喺23000嗰度就做兩邊囉，你唔知佢爆邊邊嘅咪由佢是但爆囉。 嗯， 係啊，咁我自己個人就睇淡啲嘅，我就覺得係有機會係推落去，然之後做一個 V 型反彈嘅，有機會係咁樣，但系我觉得我未必会中噶嘛。 反而留意到一样嘢咧，就系咧今日嗰个波子嘅继续跌啦，即系嗰个人身波幅。咁跟住啲，其实咧嗱，今朝早咪一开始咧个市先插咗落嚟先嘅。其实嗰一转我就发现到啲 call 价系缩得好劲嘅，啲call 啲 put 咧又唔爆噶、哦。咁当去到下午嗰阵时咧 ，call 同埋 put 都系处于即系今日。嗰、那個 day low 啦，所謂咁，我發覺咗一樣嘢就係嗰陣時一月咧個市大插之前咧，都係試過咁樣嘅，或者係當個市想爆邊之前嗰一兩日咧，就係、是、之前嗰日個晏晝兩邊都撳到個價好低，引人落搭。 嗯。 跟住第二日就開個裂口出嚟，等大家冇得追，或者開完之後行翻轉頭。引啲人做另外一邊，先再行真正嘅方向。即係我而家就唔知係咪會係都係咁咯，因為其實今日睇翻嗰個引身，即係引身波幅就去到14點幾，其實係處於呢幾個月嚟最低，即係都好低嘅啦。其實即係個市啊想爆邊，但係一直就爆唔到。 佢唔係話低啊，直情係懟咗落去啊，嗰個引身波幅。 係。 我自己最近我就冇睇一個引身波幅嗰個成交量啦。如果我有睇嘅話，我就可以講到。 唔係，其實係即係等於而家個形勢就係、是、嗱，即係同即係我自己揸盤咁計啊。咁你話要落買貨嘅，又睇唔到，因為你從外圍睇，你有好多地緣政治嘅問題啊。嗰度又話肥烏克蘭，又話內戰，咁啊中國又話撞低越南，咁即係你即係好多 uncertainty 喺度，咁你又唔敢亂咁做。咁但係你到你話睇淡咩咁樣，咁佢又。真係可以即係去返呢啲位置，即係變咗好多嘢你就係、是、即係15、16位而家呢啲就係、是、咁佢大家其實都係觀望緊嚟緊個意識嗰個方向囉，因為佢做完之後咁做完之後啦，咁起碼嗰個資金流個 flow 呢會大家再有個明確啲嘅方向呢，就可能會嚟一個好急嘅，即係我都幾同意阿Dixon講，佢話可能到 FOMC 之後個美金又會再衝一段咁樣，其实因为佢美国数据呢排都比较理想啦，咁同埋佢而家系晒 schedule 㗎啦嘛。咁你睇返好似美债 美债啊、美元啊、美股啊，其实三支箭都系抽上去嘅。咁你就话，但美元系我哋讲系，即系如果从金融啊分析美元，我哋讲系 cash 嚟噶嘛，十万楼上。 系。 咁如果你买 cash 嘅，对风险资产你离弃紧。咁你又见到好似阿迪神又话，泰国啊，即系其他好多有地缘政治啊，咁样印度嗰啲猛创新高啦。咁可能系一个跟住美股一个非理性嘅去走，然之后啲钱嚟翻紧去美元。拍緊入債，因為債嗰個市場你唔係咁輕易可以壓得到，即係咁輕易個息口咁落翻，即係壓到落去，即係個資金係要好大咁樣走，你就可能就話其實佢哋根本上就一路推一路散啦。即係同埋你 H 股個因素就係話，因為我哋香港係外資主導噶嘛，咁你所以大陸 A 股係有大陸嘅莊家個主導噶嘛，咁變相。佢哋會唔會話大家有個唔同嘅做法？一個就係推高，然之後沽貨噶啦，咁樣。所以我對下半年其實我同的士嘅睇法都好接近，我都覺得未必係咁好嘅，真係。 危危欲墜咁啦。 係咯，如果佢真係而家我哋成日話恆指有條上升軌啦，咁其實嗰條上升軌來來去個支撐就係因為每一次都有央行嗰、那個政策出嚟嘅。咁如果呢嘢冇咧？甚至乎我调翻要逆翻转头，或者系收翻水咧，咁会点样咧？会唔会破下边咧？即系大家都要，即系宁愿今年我都系嗰句啦。之前都系讲，宁愿啲货稳阵啲，买贵啲，都唔好立乱咁大仓真系。 冇错，尤其是而家个个都想睇牛三啊嘛。 系咯，即系牛唔知行咧，可能即系破咗以前个高24,200同牛三啦。咁你？飙两三百点掉翻转头都几应棍嘅，真系，真系你嗰只牛真系。 喂，因为好多人都睇恒生指数，唔睇国指啊，咁个个都见到哇，恒生指数啲成分股推得咁犀利，咁就 OK 咯，咁咪应棍咯。 应，真系跌咗落去嘅啦，变咗真系。 真系应棍啊，真系。 明白。 但如果你见到国指，即系国指嘅话，其实都唔系话咁理想啊。因为其实相对嚟讲，国指其实都仲系跑输紧嘅。 系， 咁你恒指你起码你可以系掹紧车边嘛，去到24,000附近啦。但系你国指咧，你系啱好系你系同恒指相反嘅。你而家只不过系好些少，唔系话好好啊。 系， 你连上次嗰个106你都唔到，你唔好话年头嘅。我而家就系同你讲106啫。 吓， 系啊，佢都唔到啊，差400点。咁其实如果而家嗰个内银都已经推到好犀利咧，尤其是咧建行同埋工行。咁都仲係唔到喎，因為嗰兩個已經係最大，因為內銀已經係國指嚟講係最大嘅成分股嚟嘅。咁你最大嘅成分股你推上去，你都仲係唔到嗰個高位喎。咁你想點咧？補充嘅話咧，就係、是、如果你要沽，唔該你就係要放一啲防守性嘅嘢喺度啦。防守性嘅位置喺邊度咧？就係234啦，234或者232，其實可以做貼啲嘅。其實我覺得232係仲好，如果可以做到嘅話。系就咁、 是，即系或者可能你要买咧，调翻转，即系我自己呢排喺度睇咧，即系如果我要假设要追货，我追边要安心啲咧？你不如就真系直接追2822啦，因为你起码冇个 AH 股个差价嘅问题。但系你真系喺个低位度，即系你追2822系最应该系最 safe 嘅，即系最有防守力嘅，如果冧落嚟，系啦，即系佢赚到嗰个 AH 股嘅差价先啦，起码。 好啦，咁今个礼拜嘅节目到呢度啦，咁大家网友咧就听翻阿Dixon嗰个分析啦吓，咁睇翻佢嗰个 page 有咩啲更新嘅指示咧？ 系、那个 page 嗰个更新咧，一定要系 100% sure 我先会讲出嚟嘅。如果我真系唔确定嘅时候咧，我就会讲得比较婉转些少。但如果我好肯定嘅时候，我一定会讲。就好似之前咁，之前我捉嗰啲位咧，都系好肯定嘅情况之下，我就讲啦。咁之后个市况咧就好好彩咁样，就跟我行啦。 好啦。 咁而家尤其是而家就系、是我自己都睇唔清楚，咁所以我就冇讲。 咁大家留意翻个 page 啦。咁啊，时间到呢度啦。好，拜拜。 Okay, 拜拜。